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01章，那些声音已经越来越清晰，结结格格咁嘅磨牙声，手指刮玻璃嘅声音，而且周围嘅眼睛亦都好似受到咗挤压咁，有啲就脱离咗眼框，有啲就被挤压到变晒形，睇到人哋就毛骨悚然，喉咙发痕。豆腐嘅胆细一直跟喺我后边，呢一阵间佢都好急咁讲：，喂，点办啊？我觉得好似有啲乜嘢不祥嘅事情总要发生噶。我讲，既然你把乌鸦口都已经咁鬼样讲啦，如果真系冇衰嘢发生，咁啊真系奇怪。快啲走啦！我讲完，即刻就扯住豆腐系咁跑。其他嘅人依家先慢半拍反应过嚟，眼下嘅情形显然就好唔妥啦。趁住而家仲可以喐，嗱嗱声走佬啦！我啊扯住豆腐，一马当先啊跑喺前边。豆腐啊，叽叽喳喳咁系咁叫，啊等啊等啊，老亲老亲，你老尾你嘅扯我做乜嘢啊？依阵间你应该扯你个老婆仔啊嘛！我望咗一眼已经冲到咗前边嘅顾文敏，讲扯个屁咩？我老婆仔身手敏捷，智慧过人啊！呢阵间已经跑到个前边啦，仲使我扯？你条咁嘅软脚蟹冇食饭啊？快啲走啊！呢句话唔讲仲好，一讲豆腐反而哎呀一声。左脚踢右脚，成个惯咗喺地下，一下子我哋两个落到咗最后边。唉，真系不怕狼一样嘅敌人，就怕猪一样嘅队友啊！我即刻就去扯佢，我讲：喂，小豆爷爷啊，我求下你争气啲得唔得啊？唔好拖后腿啦！豆腐啊讲：哎呀，你唔好怪我啊，系有嘢扯住我只脚啊！我心里边一惊。眼光即刻向下一睇，霎时之间见到喺地面嘅地砖里面竟然生出咗一只手，而嗰只手正系扯住豆腐只脚唔放。墙壁上边啊生眼睛已经奇怪嘅啦，呢阵时仲生只手出嚟，确实真系匪夷所思。我即刻就去掹嗰只手啊，点知道觉得呢只手嘅足咁咪冰凉，僵硬无比，扯住豆腐只脚啊，喐都唔喐。就喺呢个同时，我突然间发现两边嘅墙壁上边，显然亦都生出咗一只一只嘅手出嚟，而且系越嚟越长，好似就快要揸到我哋啦。哇！我个头皮都发晒麻，一时之间都唔知点样好。情急之下，我掹出咗匕首。諗住先斩断扯住豆腐隻脚嘅嗰隻手，未等我嚟得切喐嘅时候，前边已经传嚟咗断飞嘅惊叫声。由于呢佢哋已经跑咗远，我一时之间睇唔清前边究竟发生咗咩事。呢阵时我自己啲自身难保，亦都无暇顾及他人。我用匕首一夜斩上去嗰隻手上边，但係就发现好似斩到啲金铁咁，一丁啲都唔可以造成任何嘅伤害，同先前喺狗棺里面见到嘅粽子就真係完全都唔同。豆腐急到猛咁掹隻脚，一隻手未能够挣脱开嚟，又有无穷隻手冒咗出嚟。哇，呢一阵间豆腐啲手手脚脚都全部俾人揸住晒，佢呀成个大字形咁瞓喺个地上边挣扎。而我周围呢全部都係从墙壁里面伸出嚟嘅手，亦都想嚟捉我。我先系抵抗，但系无奈真系数量太多，根本上就难以招架。情急之下，豆腐叫：喂，你先走啦，唔好理我啦。我讲讲嘢啊，你我唔理你，边个理你啊？豆腐一边挣扎一边咁讲：老陈，到呢个时候啦，你又唔好同我吹水啊，你快啲走啊，我自己会谂办法噶。你唔系话衣服比手足要重要咩？你睇下你件衣服喺前边啊，你快啲去救顾美女啊！豆腐嘅话等我心里边啊一紧，不由得啊担心喺顾文敏佢哋上嚟，但系手心有肉，手背都系肉，我点样系能够为咗救我嘅老婆仔而唔顾兄弟呢？ 我亦都唔再同阿豆腐争啦。我一边喺度闪避伸过嚟嘅手，一边就谂办法救豆腐。用匕首斩冇用，咁对付呢啲邪物，究竟要用咩办法呢？我谂起咗一样嘢，我同阿豆腐讲：小豆，你即刻攞毒尿试下，童子尿可以避邪噶。豆腐挣扎住，一听到我咁讲，佢苦埋块面讲：哎呀，我唔出啊！我话差啲俾佢激死。我讲平时叫你做嘢嘅时候，你又唔系屙屎就系屙尿，而去厕所一去就去半粒钟，而家点解要屙你屙唔出噶？豆腐就讲：头先喺棺材里边嘅时候，我已经吓到赖晒啦。嗱，呢啲系我嘅秘密啊，你千祈唔好乱咁爆啊！我一听到佢咁讲，我都哑口无言。就系呢一阵间咁样，我只觉得脚下一紧，我耷低头一睇，发现一只从地上长出嚟嘅手已经扯住咗我只脚。嗰只手一用力，我就即刻重心唔稳，系咁啊跌咗落地下，个头一冚冚到我晕陀陀。未等我回过神嚟，又俾其他地方伸出嚟嘅手呢就捉住。一时之间，我同阿豆腐两个人都瞓晒个地上边，啲手手脚脚就被束绑住。而家喺眼前所见到嘅，就系喺墙壁上边扭曲嘅眼睛，仲有嗰啲不断咁喺墙壁上边生出嚟嘅手，揈嚟揈去，好似一个群魔乱舞嘅地狱咁。除咗呢啲手，周围嘅嗰啲磨牙嘅声亦都越嚟越尖利。慢慢慢慢，呢啲声音就变成咗男唔男女唔女嘅嘶叫声，好似系喺度惨叫，又好似喺度嘶叫，听到人都心神震荡，一时之间根本上听唔出其他嘅声音，亦都冇办法判断顾文敏佢哋前边嘅情况。我急到系咁挣扎，豆腐啊叹咗口气讲：哎呀，我叫你走你又唔走，得啦，而家好嘢，我哋两个都喺度咁摊住。由于我同豆腐被制住，周围疯狂生长嘅手臂突然之间就停止咗上嚟，有一啲长到一半嘅手臂咧，甚至系缩翻去。一时之间，除咗从墙壁传出嚟嘅尖叫嘅声音之外，眼前一切都静止咗落嚟。嗰啲充满住怨毒嘅眼球，眼都唔眨咁系咁盯住我同豆腐，手臂亦都唔再摆动。我心里边就打咗个突，突然间向下一沉，好似呢啲系唔系暴风雨前夕咁，有一种强烈嘅不安感直卷而嚟。就喺呢个时候，豆腐震晒声咁讲：老陈，你睇下右边嗰个系乜嘢嚟噶？我顺住豆腐嘅视线一望过去，只见嗰个地方眼手处空余嘅墙壁间，忽然涨咗起上嚟，慢慢慢慢就好似变成咗一堆红色嘅烂肉咁，亦都唔知究竟系乜鬼嘢。嗰、那个烂肉显然呢仲未成形，就系喺我同豆腐嘅注视之下，佢系越嚟越大，最后咧大到足足有人嘅巴掌咁大。我终于就睇清咗佢嘅全貌啦，系一张嘴，一张冇嘴皮，只有口腔同埋獠牙嘅嘴。接落嚟越嚟越多嘅嘴又生出嚟，佢哋甚至可以拉长，逐渐渐咁向我哋靠近过嚟。豆腐差唔多真係要喊，佢讲：原来係要食咗我哋，哎呀天啊，咁譬如真係喺棺材里面俾人碾死算啦。我哋边个又想咁活活咁俾人食啊？两个人挣扎係更加剧烈啦，係咁叫，妄想用啲声音能够吓到嗰啲墙壁生出嚟嘅嘢。但系呢啲显然都系徒劳，好快其中嘅一张嘴已经出力咁咬上咗豆腐嘅大髀。我啊真系唔明白点解要先咬豆腐呢？唔通佢真系特别乱？豆腐啊咿呀咁惨叫一声之后，挣扎得更加激烈。嗰张嘴一啖噬落去就缩开，我眼前即刻出现一片嘅猩红。佢居然就咁一啖噬落去，就撕落咗豆腐脚上边嘅一片皮肉。我啊觉得自己嘅眼睛即刻就红啊！我大叫住想挣脱， 虽然讲呢几次落斗，我哋咧都遇到过九死一生嘅情况，但系呢一个真真切切嘅血腥，我仲系第一次发生喺我哋嘅身上。睇住豆腐俾人哋撕落咗一块皮肉，血流不止嘅大髀，我只系觉得我啲血液啊系咁冲上头，但系任我点挣扎，嗰啲手臂都系纹丝不动。而豆腐呢已经是痛到呱呱呱咁系咁惨叫，全身大汗，就好似从水里面捞出嚟咁，剧烈咁喘息住，眼睛啊睁到大一大，一句话都讲唔出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嗰一张古怪嘅嘴好快咁食咗豆腐块肉之后，瞬间又向豆腐行过去。呢一次佢瞄准嘅系豆腐嘅肚。我个脑里面即刻一炸，差唔多真係要绝望啦。喺嗰个嘴就快掂到豆腐嘅小腹嘅时候，从豆腐嘅头壳顶突然间伸出一隻手。呢一隻手嘅肤色嘅正常，显然同埋墙壁里面生出嚟嘅手系唔一样嘅。我嘅目光即刻就顺住手向上一睇，心里面不由得大吃一惊。嗰、那个系大面具嘅哑巴。只见佢手上边握住两把黑色嘅双刀，亦都唔知系咩材质嚟嘅。双刀一齐落去，两隻手臂中间一收，嗰一个大嘴即刻就斩咗落嚟。我睇到我真系目瞪口呆，我心谂：哇！除咗吕叔嘅鬼哭刀之外，我真系未见过咁犀利嘅冷兵器噶噃。嗰、那个扶桑人睇来咧就冇咩恶意，斩完嗰个嘴之后，佢就好似斩瓜切菜咁，迅速就斩断晒禁锢住我同埋豆腐嘅手，转而打咗个手势，表示我哋要跟佢走。墓道里面嗰啲尖叫声更加凄烈，几乎已经成为咗惨叫，越嚟越多嘅手同埋脚伸出嚟，而嗰个面具哑巴就凭借住佢嘅双刀喺前边开路。豆腐呢就一隻手受咗伤，大髀亦都被活生生咁咬咗一块肉，已经系完全失去咗行动力。我只能够将佢向身上一孭，我讲：小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，坚强啲。 坚条毛咩？有本事啊，你系俾人咬下。 豆腐已经痛到讲唔出一个完整嘅说话。佢一讲完呢一句，竟然就喺我背脊上边晕咗过去。为咗孭住佢，我两只手都要被占用咗，只能够咧就匿喺个扶桑人嘅身后边，跟住佢喐。唔好讲啊，真系几郁闷啊！冇错，我咧就系个小心眼嘅人，一睇到扶桑人，我成身唔自在嘅。我以前做生意嘅时候呢，就特别鍾意同扶桑人做生意㗎嘛。因为我手里面嘅电子产品大多数都系水货，亦就系俗称嘅假货，卖俾佢哋能够赚一笔钱，我心里面都唔知几爽。点諗到而家竟然靠住一个扶桑人嘅庇佑，心里面就唔好提有几复杂啦。我而家不由得諗起一啲衰嘢，有咗呢两次嘅经验，我心知道呢，如果喺斗入边啲咁嘅咩枪支呢，就好似屁一样，根本上冇乜卵用，反而就好似吕叔同埋呢个扶桑人嘅冷兵器有用。以后要落斗仲係要搞返个趁手嘅兵器先得。呢、这个扶桑人嗰两把手刀睇嚟真係唔错，有机会諗办法搞鬼佢过嚟先得。按照道理讲，这个扶桑人救咗我，我亦都唔应该打佢嘅主意嘅。只不过我又唔系豆腐嗰条僆仔，我本来就系坏人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更何况这个系个扶桑人，我冇必要玩啲咩感恩嘅把戏。 各位亲爱嘅听众，大家好，我系小龙哥。好耐都未出嚟同大家倾过偈啊！咁先用几句客套嘅说话嚟开个场先啦。首先就系好多谢大家一直支持小龙哥讲嘅呢一个盗墓搜集。今日出嚟嘅主要目的，一嚟咧，今日就系我哋嘅国庆节，亦都系盗墓搜集播咗201集。咁如果你从第一集一路追到嚟嘅话咧， 都已经追咗呢个古仔200几日㗎啦。无可厚非，你就係一个忠实粉丝，多谢你嘅支持。就係、是、由于有好多好似你哋呢啲咁忠实嘅粉丝喺度支持，令到盗墓搜集嘅播放量而家差唔多有400000啦。作为我係喺喜马嘅一个新人嚟讲呢，心里面真係感到非常之高兴，由心咁去多谢大家。其实喺故事一开始，我就一直都好关注大家俾我嘅留言啊、评论咁。咁最多听众所提出嘅问题就係话，喺小龙哥你呢个盗墓搜集係一个大长篇嚟㗎喎。点解一日更新一集咁慢咁少嘅咁。实际上呢，喺故事啱啱开头嘅时候，我出于种种嘅原因啊，只係应承呢每个星期係更新5集嘅啫。咁后嚟由于大家嘅强烈要求，同埋呢我觉得呢个故事亦都好受欢迎，所以就变成到而家嘅每日一更。讲真啦，如果发自内心嚟讲，我嘅愿望其实同大家都系一样嘅，都系希望能够每日更新多啲，至少3集，最好啊7、8集添。但系奈何真系做唔到，点解呢？因为里面系有啲原因嘅，我攞几点出嚟同大家讲下、分享下咁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其实粤语故事嘅制作同埋国语呢系有好大嘅差别。首先嚟讲，原作嘅作者嘅语言都系以国语为标准，所以佢哋写出嚟嘅呢都系国语化。咁如果我哋係讲国语嘅话，基本上就可以稍微加少少口语落去就可以直读出嚟。但係粤语就唔同啦。要将原著变成係粤语方言然之后讲出嚟，咁要经过一个过程嘅。所以呢好多时候都唔能够话直讲，之前都要经过一啲编制。咁所以如果你想听到一啲原汁原味嘅粤语啊，或者比较地道啲嘅方言嘅话呢，就一定要经过时间去琢磨先得。当然就喺呢一方面就已经大大咁影响咗我哋嘅制作速度啦。而另外一个更加主要嘅原因，就係暂时嚟讲做主播呢係唔可以足以维持到我嘅生计，所以小龙哥仲係有一份全职嘅工作要做嘅。咁平日都系用啲业余时间嚟同大家去讲呢啲故事。喺度亦都好坦白咁同大家讲，盗墓搜集到而家200集，听众们对故事嘅好评呢就真系唔少，但系真正收到嘅打赏嘅收入都唔够小龙哥食一餐眼。唔紧要呢，你哋听得开心就得啦，故事会继续免费播放。小龙哥亦都会努力做好每一章嘅演绎。咁当然啦，小龙哥亦都好希望有一日能够得到听众嘅衷心认可，有足够嘅支持，或者甚至有金主可以嚟赞助冠名，能够令到我可以摆更加多嘅时间成本嚟做呢一个粤语故事嘅主播，带俾大家更加多嘅精彩娱乐。好啦，今日就讲住咁多先。粤语版《盗墓搜查》精彩继续，多谢各位听众，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，请啊！